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在经验世界中，我们都记得一些奇怪的反复出现的东西，一些是判断发生迷惑的东西，一些现实与非现实界限模糊的东西，一些是自我分裂或错位的东西，这正是恐怖的起源。 请听悬念恐怖小说《死者的眼睛》。 宋清坐在值班室里，眼睛望着门外的走廊。天还没有完全黑下来，可走廊上的廊灯已经亮了。现在他对各种怪事的恐惧已经减弱了，一种更为实际的危险在紧抓住他的心，他觉得自己快要完蛋了。可怜的秦丽，在死后并不会放过他用药的疏忽。他后悔自己当初就不该隐瞒这一切。在发现空空的青霉素药瓶有可能是自己错用了之时，就应该勇敢地站出来，查明一切，正视一切，该承担什么责任就承担什么，哪怕是坐牢，也比现在这样提心吊胆，害怕事情败露好得多。发生在隔壁休息室的事件使宋清感到害怕，因为他知道这事儿是冲着他来的。据苏醒后的小夏讲，那天中午医生护士都到食堂吃饭去了，他打扫完走廊，顺便走进休息室想打扫打扫，没想到后来发生的事儿差点使他在纸箱里死去。当时门是虚掩着的，小夏拿着抹布走进去，突然看见一个人的背影正对着自己。那个人穿着一件铁灰色的衬衣，平头，显然正在打开的那个大柜子里翻找着什么。小夏吃惊地问：“哎，你谁啊？”那个人侧过脸来，是一张刀形的瘦削脸，眼睛像是两粒黄豆。小夏在医院里从来也没有见过这个男人。那个人慌张地一转身就向门外走，小夏本能地拦住了他。他想这个人一定是个小偷之类的坏人。小夏抓住他说：“ 哎，你干什么啊？走到治安室去。” 小夏当时完全没有想到害怕，同时走廊的深处刚好有了脚步声，也许是医生护士们回来了，这给小夏增添了勇气。没想到那个人在推搡中伸出了一只手将门关死了，显然他已决定并不马上跑出去。小夏大叫：“ 你要干什么？” 这声惊恐的呼叫在小夏的喉咙里尚未发出，小夏已经感到左太阳穴上受到了重重的一击。他眼前一黑，倒在地上，以后的事儿就不知道了，直至在抢救室的病床上醒来。很显然，这是一名特殊的盗贼，他是想从那一大柜子病历 及用药资料中寻找出什么。想到这儿，宋清打了一个冷战。整个晚上，宋清在值班室里显得焦躁不安。他认为，那个潜入这里的男子很可能是来查找秦丽的用药记录的。当然，病历上的记载宋清是放心的，因为他早已经反复看过，确实没有使用青霉素的记录。不过，既然有人来偷偷查找，就说明有人在怀疑什么，这让宋清的心里咚咚直跳。那会是什么人呢？秦丽的男朋友宋清是见过的，一副憨厚忠实的样子。秦丽死后，他还对医护人员充满感谢。确实，秦丽的治疗中，医护人员都使出了全力，无力回天，这只能是命运了。宋清轻轻地拉开抽屉，望着在抽屉角落的那个半圆的玻璃球，里面的水此刻很安静，水面上的仙女儿也一动不动的。宋清害怕地想，秦丽的男朋友送来这个小礼物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吗？难道仅仅是让他也记住秦丽的美好？如今一个刀星脸的男人溜到这儿，他与秦丽有什么关系吗？或者是秦丽的男朋友雇来的杀手，叫他将秦丽之死弄个水落石出？宋清不敢再往下想了，他感到额头已经出了汗，天气闷热，像是要下雨的样子。宋清对季医生说：“我去病房看看。”说着便走出了值班室。他看了看表，晚上10:01。他到几间正在输液的病床看了看，一切正常，暂时没什么事。他走到走廊上，犹豫了一下，便向电梯口走去，到楼下的花园去透透气。他觉得胸口发闷。楼下已经异常的安静，灯光从树荫中透下来，使照着的树叶绿得发亮，而藏在深处的树丛则完全是黑色的影子。他低下头，漫无目的地在林荫道上转来转去，背后传来了咕隆隆的车轮声。一辆推着尸体的车从他的身边擦身而过，他看见一床白被单盖着的尸体，无法想象这是个什么人。在这栋庞大的住院大楼里，死人的事儿一点儿也不新鲜。宋清继续跟在车后面走着，他觉得进入鼻孔的空气很清凉，但同时有种死亡的气味。车走得比他快，一会儿就消失了。在一个半明半暗的岔路口，宋清想，该上楼去了。他回转身，突然发现前方有一个人影，确切地说，是一个女人，黑衣，黑裙，正在前面闪闪烁烁地走着。宋清心里一紧，同时一种想探明真相的强烈的愿望使他迈开步子，向着那个黑影追了上去。那个黑衣女人不紧不慢地走着，完全没有感觉到有人跟了上来。宋清本想一口气追上去，一把抓住她，看看这个曾经吓得她半死的怪物究竟是怎么回事。但转念一想，我不如悄悄地跟着她，看他究竟要去哪儿，去做什么。于是宋清放慢了脚步，和那个黑影保持着几米的距离，不快不慢地跟着。他的心里 一阵一阵的乱跳，他用手护在胸口，对自己说：“不怕，不怕，一定要跟住他。”那个黑衣女人并未向住院大楼走去，而是贴着大楼的右侧，向另一条树木茂盛的小路上走去。这个黑衣女人在行走中一直没有回过头。宋清担心地想，要是她回头来是一张惨白的脸的话，自己能受得了吗？不管怎么样，宋清铁了心，她紧紧地咬住了这个黑影。我必须承认，人在关键的时候也会有丧失理智的时候。比如薇薇对我讲起雷玉摄影室的古怪现象的时候，一种不可思议的好奇心竟使我做出了一个鲁莽的决定，这就是我想到现场去看一看。薇薇说雷玉不会同意的，在摄影室除了模特、摄影师和一个灯光助手，任何人都不能留在现场的。雷玉说过，这是创作，有不相干人在场，摄影师和模特都会分神，进入不了最佳状态。并且模特有的会穿得很少，比如说啊，只着点纱什么的，有多余的人在场也会显得尴尬。但是一直拿着刀的手怎么会出现在镜头中呢？两年前，也就是董雪失踪的前夕，这摄影师用镜头对准董雪时就看见了这可怕的景象，不久以后董雪就出事了。昨天薇薇不顾雷玉的劝阻，坚持要照几张，结果又出现了同样的景象。这时雷玉大叫一声，瘫坐到了地毯上。薇薇也大惊失色，大叫着开亮了这摄影间里所有的灯光。举目四顾，周围并没有任何异常啊。薇薇想，自己千万别出事儿吧，如果这预示着他自己也会像董雪那样遭遇不测，那吕小亚躺在病床上谁来照顾呢？薇薇说，我给你讲这些就是怕自己出事儿。你说这真是预兆吗？这病区的走廊上不断有病人或家属走来走去，有的人走过了还回头对着我和薇薇看上一眼。我突然对这些眼光都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害怕，我不知道这一系列怪事究竟牵涉到多大的范围。我对薇薇说，咱们到楼下去谈吧。最后我终于说服了薇薇，让我到摄影现场去看一看。当然这个事儿不能让雷玉知道，因此我只能偷偷地潜入进去。当然薇薇敢与我共谋此事，也是想看看能否通过我的暗中观察来解开这个谜团。我们费了不少时间想出了潜入进去的办法，这就是我先进入那栋小灰楼，然后躲在底楼那间废弃的客厅里。具体躲藏的地方只能是那张破旧的大沙发后面了。这一行动的时间选中中午12点。我躲好之后，薇薇上楼去，请摄影师和他的灯光助理一同上街去吃午饭。他们锁上门走后，我便迅速上楼，基本上有足够的时间将摄影室检查个透。而后我在更衣间藏起来，因为雷玉从不走进那儿。他们回来以后，我便可从更衣间的门口的布帘缝隙中观察整个的摄影过程， 由此找出那个可怕的景象究竟从何而来。计划就这么定了。我突然想到，万一那个神秘的摄影师就是第一杀人现场怎么办？试想，举着刀的一只手屡屡出现，这不可能是摄影师的幻觉，要么这就是摄影师编造出来的故事，以便为他自己杀人制造迷雾。不管是哪种可能，一个举着刀杀人的场面如果真的出现，我该怎么办？我想，我应该从更衣室的布帘后冲出去，制服这个凶手。也许冬雪失踪的谜团也就解开了。我好久没有这种冲动了，迅速地想到了自己也该带点什么武器吧。我想到了刀，是店里那些亮晃晃的利刃，得去买上一把大号的，到时才能派上用场。一切定下了，我的心里却突然多了一个疑问，这就是守护吕小亚的薇薇怎么会想到又去找雷玉拍照呢？对这个问题，薇薇显得有些犹豫，她警惕地望了望周围，然后说，实话告诉你吧，是季医生叫我去的。他说那个摄影师有问题，董雪的失踪可能跟那里有关，他叫我一定帮他个忙，再去那儿一次，悄悄地看一看有没有董雪遗留在那儿的东西，比如说衣物啊、装饰之类，如果有，季医生就准备向公安局报案，对摄影师进行侦查和讯问。我觉得季医生的这个想法也有道理，就去了，编造了一个理由，说是一家杂志约稿，要几张新拍的时装照，没想到一拍就出现了那个可怕的景象，结果我什么也没有来得及侦查，大家都乱成一团了。回来后我才想起什么情况也没探到。微微一边说着，一边还很谨慎地注视着周围。我想起了那张董雪和微微合拍的照片，这个两年前留下的证据包含着什么信息呢？显然，季医生对着这张照片是感慨万千的，同时，对董雪瞒着他去那儿拍照也充满了疑问。并且重要的是，这种事发生在董雪失踪的前夕。我觉得季医生怀疑摄影师的理由应该成立，只是这件事同时说明一些人怀疑董雪并没有失踪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不然季医生不会这样挖空心思的寻找。我突然对季医生深深的同情起来，我想我此番潜进去，如果真的能够发现点什么就好了。当天夜里，我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听着表弟酣睡时的呼吸声，外面走廊上偶尔有人上卫生间的脚步声，我感到一些紧张和兴奋。我摸了摸压在枕头下的那把大号弹簧刀，这是今天下午上街买回来的。刀具店卖这种刀，让我奇怪，应该算有点违规的。显然，这种刀是非水果刀之类的生活用品。在需要时，刀刃会啪的一声，随着手指头的一摁就亮晃晃地弹出来，这应该算是凶器了。我怎么会突然需要这种东西呢？但愿明天中午以后这个东西千万别派上用场。 有时在遇到可怕事件的时候，仇恨可以减少人的恐惧心理。这天夜里，宋清在跟踪那个黑衣女人的时候，就是这种状态。他想到在医院走廊上和宿舍区的楼梯上屡屡出现的黑衣女人，心里就产生了一种仇恨，并且这个脸色惨白的女人显然是有意和他过不去，几次吓得他半死。宋清想，这不可能是董雪的亡灵，因为他与董雪无冤无仇，董雪即使是死在外边了，也犯不着来吓他。当然，这是秦丽的亡灵来找他，倒是有可能的。但是，每当遇见的时候，这亡灵为什么要跑呢？宋清紧咬住嘴唇想，即使是秦丽，我也甘愿接受惩罚，我会向他讲明一切，用药错了，不是我故意的。宋清紧盯着那个黑影走着，他的满脑子里胡思乱想，晕乎乎的。那个黑衣女人从紧贴住院的大楼旁的小道走出去以后，一拐弯，走上了通向宿舍区的那条小路。宋清紧跟着她拐了弯，心里纳闷地想，这个女人到底要到哪儿去呢？黑衣女人在宿舍楼的一个单元门口停了下来，宋清也急忙闪到路边的一棵树后站下。他探出半个脸望着前面，看见那个黑衣女人转过身来，但是看不清她的脸，但绝不是惨白的。宋清缓了一口气，同时奇怪自己为什么有点失望。他看见那个黑衣女人在用手机通话，但是声音很低，听不清她在讲什么。但是可以确定，这是一个从外面进入医院的陌生人。他要找谁呢？这个时候，宋清发现，黑衣女人站的地方，正是季医生住的那个单元。他一闪念，是冬雪回来了吗？他睁大眼睛，从树后望去，仍然看不清那个女人的脸。他想，这个女人一定是在与正在上夜班的季医生通话，这样季医生会很快过来了。宋清突然有了主意，他定了定神，若无其事地从树后走出来，直接对着那个女人走过去。 悬念恐怖小说《死者的眼睛》，作者于以健，演播艾宝良，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蒋树珍，明天继续播出。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在经验世界中，我们都记得一些奇怪的反复出现的东西，一些是判断发生迷惑的东西，一些现实与非现实界限模糊的东西，一些是自我分裂或错位的东西，这正是恐怖的起源。 请听悬念恐怖小说《死者的眼睛》。 宋清定了定神，直接对着那个女人走了过去。他看清了那个女人的脸，鹅蛋脸型，年龄在30岁左右，倒是和董雪的年龄相仿。当然，这个女人远没有董雪漂亮，身材也比董雪胖一些。她上身穿着一件黑色短衫，配一条长裙，也是黑色的。见宋清走过来，她往旁边挪了几步，有给宋清让道的意思。宋清一直走到她的面前，直到看清了她的眼睫毛。宋清直视着她说：“你找谁啊？”黑衣女人略显慌乱地说：“我是找季医生，他很快就会过来的。”宋清也不多问，做出一副下班归来的样子，一折身便走进了这个单元。他一口气爬上7楼，在季医生的家门口略微停顿了一下，又继续向上走。上面便是楼顶了。季医生在这里建了一个小小的楼顶花园，可自从董雪失踪以后，因没人照料，这里的花草早已枯萎了大半，只有一些灌木还长得可以。宋清在一张石凳上坐了一会儿，同时撩起白罩衫的下摆，擦了擦头上的汗珠。他告诫自己，别紧张，一定要把这一切搞个水落石出。他竖起了耳朵，专心地听着下面楼梯上的动静。不出他所料，楼梯上很快有了脚步声，并且一直向上。他听到了季医生的房门打开又碰上的声音，直到那黑衣女人已经和季医生一道进屋了。宋清感到心里咚咚直跳，他定了定神，然后轻手轻脚地往下走。季医生的房门紧闭着，宋清抬起手，坚决地摁响了门铃。没有动静，宋清干脆用他的小拳头在门上垒起来，咚咚咚，咚咚咚。这声音在夜里显得有点惊心。门开了，季医生吃惊地问：“哎，你来干什么呀？”宋清并不回答，一侧身就挤进了屋。客厅里没有那个黑衣女人，可茶几上放着一个水杯，表明了有人刚坐在这儿。季医生显出了困惑的样子，但是掩饰不住的有些慌张， 他问：“宋清啊，怎么了？找我有事吗？” 宋清直盯着他的眼睛。 那个人呢？他到哪儿去了？ 你在说什么呀？啊？这里还有什么人呢？ 宋清也不回答，直接拉开了那扇镶有穿衣镜的门，向里间走去。 季医生冲过来拉他，但是没来得及，他已经进入那奇怪的走廊了。宋清迅速地推开几道门，然后再向里走。当他推开书房门的时候，黑衣女人正赫然地坐在里面。看见宋清撞进来，他本能地啊了一声。 两个女人四目相对，空气紧张的要爆裂似的。 宋清问：“你是谁啊？” 黑衣女人避开宋清的眼光说：“季医生的朋友。” 同时季医生也跟了进来，他说：“ 啊，我来介绍一下吧，这个是宋医生，啊，这是我的朋友，医药公司的袁女士，都是自己人，我们就把话讲明吧。” 显然，季医生在极度尴尬中已经打定主意摊牌了。 原来袁女士一直在向季医生提供药品，尤其是一些贵重药品，再由季医生将这些昂贵的药品推荐给癌症病人。因为对于身患绝症的病人来讲，只要有一点效果，再贵的价格也不在乎，救命要紧。袁女士解释说：“ 我是来给季医生结算药费的。你以前遇到的黑衣女人，一定是另有人装神弄鬼，这里面复杂得很呢。” 季医生接话说：“这一定是习院长找人干的好事。他是只让自己大赚，不许别人赚上一点的。” 听着这些，宋清感到一片迷茫。 上午11:30，我和薇薇走出了医院。我按了按藏在腰间的刀子，感到荒诞，同时也有点紧张。据估算，从医院到那座小巷中的小灰楼，30分钟的车程，这样可以保证在中午时间进入那座房子。薇薇已经率先电话联系过了，雷玉略感意外，但还是答应了中午和薇薇一同吃饭的邀请。出租车在繁杂的街上转来转去，一个路口接着一个路口，在经过多次塞车之后，终于拐进了一条小巷。这是老城区保留不多的街巷了，树木和建筑使人产生一种怀旧的感觉。下了车，迎面便是这座一楼一底的小灰楼。我们走上散落着落叶的台阶，推开了虚掩的门，便是那间废旧的大客厅了。我迅速地看见了那张又长又大的旧沙发，它靠在墙边，许多年没人坐过了。我从沙发的侧面挤进去，靠墙蹲下，还好被遮得严严实实的。我探出头，对薇薇做了个一切就绪的表示，然后埋下头，听见薇薇向楼梯走去的脚步声。不一会儿，楼梯上传来了杂乱的脚步声，他们下楼来了。我听见他们一边走一边说着话，我从中分辨出另有一个女人的声音，心想这个女人一定就是灯光助理了。 他们说笑着走过这间房子。我尽量地屏住呼吸，直到听见关门锁门的声音，才探出头来看了看，然后站起来拍了拍身上的灰尘，向楼梯口走去。上楼的时候，木楼梯咚咚地响，我想起董雪失踪前夕她就在这儿上下过，心里不禁有点发紧。楼上的景象出乎我的意料，其豪华典雅和楼下的破败恍若隔世。我不知道这是艺术家的有意布置，还是无心打点楼下那无用的房子。我迅速在各处查看起来，结果却令人失望，因为这里除了各种灯光设置和两部相机脚架以外，可以说别无他物。我在一张黑色的皮沙发上坐下来，想到了董雪的那张照片，就是坐在这张黑皮沙发上拍摄的。我不禁用手摸了摸这沙发的皮面，不知怎么的，凉悠悠的，感觉中好像夹杂点恐怖。我定了定神，走到墙边，这里挂着大幅的幕布，是做摄影背景用的。我用手摸了摸，是厚厚的丝绒，玫瑰色，这背景蛮不错的。我走到屋角的更衣室，撩开厚厚的布帘走了进去。这里小的只能容一个人转身，墙上镶着一面镜子，旁边有一排衣钩，另有一个放化妆品的小柜子。我很想抽烟，但为了不被摄影师回来觉察到什么，便努力克制住了。我看了看表，估计时间差不多了，就试着在更衣室的小圆凳上坐下。我敢说，这是一种最心慌意乱的等待。直到听见他们上了楼，我才反而镇定下来。我听见连续多处开灯的声音，拉上窗帘的声音，轻音乐也响起来了。我听微微讲过，这是给模特放松心情的。不一会儿，更衣室的门帘一闪，微微挤了进来。我用眼睛问，怎么样啊？微微凑在我的耳边低声说，拍摄马上就开始了，你要注意观察，尤其是那幅可怕景象出现的时候，你一定要镇静。我不断地点着头，表示胸有成竹，然后我背过身去，面对着墙，好让微微换装。看来微微让我躲在这儿确实很安全，因为摄影师肯定不会进这儿来的。微微换好装出去了，我轻手轻脚地站起来，从门帘的缝隙中往外看。外面是一片黑暗，从各个角度射出来的灯光汇聚在一个圆形的区域内，给人一种梦幻般的感觉。我心里感叹，这真是艺术的境界呀。微微正站在这个通明的光圈内，他身着一件金黄色的泳装，凹凸有致的身材给人一种雕塑般的感觉。摄影师正在安排着他的姿势，不断地叫着，哎，头仰一点，哦，不对不对，哦，就这样，手臂自然一点，对，向后，好。我看不清楚摄影师的面容， 突然，就在门帘的旁边，我感觉到有人在活动。我赶紧向侧面细看，就在门帘外面的左侧，地上放着一盏射灯，那光柱打向微微的身后，发散为一种淡淡的背景光，将对面墙上的幕布映成一种淡蓝色，有点像海的感觉。而就在这盏射灯的旁边，正蹲着一个胖胖的姑娘，她正调整着这盏射灯的角度。我想，这姑娘就是灯光助理了。由于离我太近，我真担心她会不会走进这儿来看一看。想到这种可能，我又有点紧张。突然，我听见摄影师在高声说： 好，注意了。5、4、3、2、1。 在这拍摄的倒计时中，我突然看见微微身后的背景上出现了一只握着尖刀的手，同时摄影师发出一声大叫。我差点冲了出去，但立即忍住了，这不是我出场的时候。在这令人恐惧的一刻，薇薇也慌乱地转身去看那景象，然而那握刀的手闪了一下，消失了。摄影师在叫：开灯，开灯，开灯，统统开灯。我看见那个胖姑娘飞跑起来，将各个地方的电灯开得啪啪的响，屋内一片雪亮。我看见摄影师的大胡子在颤动。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我总算目睹了。当然，我自信，我对此已经心中有数了。 这天晚上，跟随黑衣女人撞进寄生家里的宋清，对金钱第一次有了一种异样的感觉。他觉得一叠叠的纸币与夜色、黑袍等掩饰性的东西有关，它天生的具有神秘及铤而走险的性质。宋清的突然闯进屋，使记忆医生和黑衣女人经历了一阵短暂的慌乱，尤其是宋清与黑衣女人直接面对以后，季医生知道他的秘密的幕布已经被撕开，于是干脆袒露了他与这位药品商之间的交易。当然，这种袒露表现出他对宋清的控制已经很有信心。那位叫做袁女士的黑衣女人很快的就感到了这一点，她松了一口气，从精致的手提包里摸出了香烟，优雅地点着了，表现出好像是贵客受到了保姆的打扰，而仍旧显得宽容大度一样。怒气冲冲的宋清已经泄了气，他感到那个曾在夜半出现的脸色惨白的黑衣女人正在暗处笑话他，并且说：怎么，跟踪错了吧？眼下，黑衣女人与季医生就当着他的面儿在书房里清点起钱来，一摞一摞的百元大钞。宋清只有在银行的柜台里看见过这种景象。从医院里赶过来的季医生还穿着白大褂，与这个黑衣黑裙的女人凑在一起，这种原始的色彩组合使夹在他们中间的金钱显得花花绿绿的一片迷离。最后，他们各自收捡起属于自己的那一部分，黑衣女人提上了她的挎包，临走时 对宋清暧昧的一笑，然后悄无声息地出了门。在门被碰上的那一刹那，宋清捂着脸哭起来。这不仅是因为他与季医生的暧昧关系第一次出现在别人的眼中，而更令他绝望的是，季医生在处理这件事情上的自信，使他明白了自己已经被人勒着喉咙的境遇。他绝望地想，难道这都是我给秦丽用错了药后应得的惩罚吗？他想到了每个休息日自己必须来到这个房子里，穿上各式各样的冬雪的服装，站着捂着让季医生欣赏，这是怎样的屈辱啊。季医生拍着他的肩膀说，别哭了，我让你看见这些钱，是想让你知道我可以保障你的生活。如果冬雪回不来了，你可以代替她，以后也不需要工作了，我会娶你的。宋清止住了哭声，抬起脸咬牙骂着，坏蛋，臭钱。季医生像哭一样笑了几声，颤抖着手点上了香烟。是的，臭钱啊，我也这样骂过，冬雪也这样骂过，可是你知道不知道，如果不是为了这臭钱，冬雪作为歌舞团的尖子演员会到酒吧去跳舞吗？自从我认识她，娶了她以后，我就发誓要挣钱，要挣很多很多的钱。我做到了，我给冬雪买的贵重衣服十个女人也穿不完，我让她在家里头养花弹琴，我不让她再为任何人工作，可她却闹着要出去做事啊，这真是命运啊。那天她从美容院下班后就再没回来啊啊，你说这不是命运吗？ 悬念恐怖小说《死者的眼睛》，作者于以健，演播艾宝良，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蒋树珍，明天继续播出。